第38集。 也许是刚刚提到陆承泽一家的那起车祸，让钟明生想到了自己过世的学生。他停下筷子，看向了陆承泽。 唉，承泽，刚刚又提到了时薪，不好受吧？时薪真的是太可惜了，这场事故对你们父子俩的打击也太大了，真的没有想到啊，你们连性子都变了。你大学那会儿还有时辰，小时候都多么活泼呀，现在呢就没再怎么见你笑过。我看连带着小鹿都被你带成了这种沉郁的性子。我也知道小鹿这些年一直在国外，很长时间也不回来一次，但你们现在是彼此唯一的亲人。到我这个年纪啊，你们就会知道了，亲人的陪伴才是最重要的。作为长辈，我在这里也多说一句不合时宜的话，希望你们父子俩以后能多抽出时间来陪陪对方。 说完，见饭桌的气氛被自己的这些话带得有些沉重，周明生又看向孟昭，半开玩笑道： 小孟，你呀，也不要天天拉着小鹿跟你破案，让小鹿多陪陪他爸嘛。 陆时琛没说话。一顿饭很快就吃完了，徐局拍了拍孟昭的肩膀说： 正好，你过来，我刚接到你复职的消息，回去准备准备，明天打起精神跟我去下战书。 是，领导。 陆承泽将陆时琛叫过去，见他们父子二人有话要说，孟昭就走到了徐局的身侧。 你上次伤刚好，这次在盐城又遇到这种事儿，正好我前几天碰到刘主任，他让你有时间去医院复查一次，明天上午我陪你一起过去。 将三位前辈都送走，孟昭和陆时琛上了车。孟昭系上安全带，倚到座椅的靠背上，抬手捏了捏自己的眉心。陆时琛问： 怎么，喝醉了吗？ 没醉，你以为我和你一样酒量那么差？我就稍微有点晕而已。 没过几分钟，车子就停下来了。陆时琛说： 到了。这么快？ 孟昭一睁眼，车子停到了玉湖湾的停车场。 去你家？你明天不就复职了吗？玉湖湾离市区更近，上班方便一些。 陆时琛说着就下车了，孟昭愣了一会儿，也跟着下了车。孟昭先前也来过陆时琛的家，但是从来没在这儿过过夜。孟昭琢磨着陆时琛刚刚下车前的那句话。 陆时琛的意思是我们两个今天晚上一起住吗？ 他回头梳理自己与陆时琛的关系，觉得每一步都走得十分的诡异。更诡异的是，陆时琛这不按常理出牌的节奏居然一直没让他觉得不适。乍一看，孟昭和陆时琛走到这一步似乎挺自然的，但是仔细捋一遍，孟昭又会产生疑问。 我跟这个家伙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？算了，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，捋不捋得清似乎也无所谓了。 这是卧室。 孟昭恍然大悟。 对，就是这种语气。这个家伙平时说起话来总是这样，表面上听上去平淡且自然，实际上不动声色且不容置疑地传达了信息。比如这句话，这是卧室，它的隐含意思就是 我们今晚就睡这儿，完全排除了让我睡在另外两个客房的选项。 孟昭的脑中顿时冒出一连串陆时琛说过的话。 我可以帮你，我以为应该礼尚往来啊。啊，玉湖湾离市区更近一些，你上班方便。 这什么自成一派专门用来发展关系的语言体系吗？ 见孟昭脚步停顿，似乎陷入到思索之中，陆时琛问： 怎么了？ 没事，我记得那个叫乔玉的姑娘当时住那一间。 嗯， 你没让她住在这一间？ 这是我的卧室，为什么要让她住在这里啊？ 嗯，这话听着我这心里头怎么有点莫名的小开心呢？ 孟昭走进卧室，他来到窗边，看着不远处矗立在夜色中的市局大楼，他又想起了那道跟随了自己小半年的视线。 那道视线的来源应该就是陆时琛吧？ 想到这儿，孟昭回过身问： 师傅，你 话还没说完，孟昭忽然惊觉，这居然是陆时琛头一回当着他的面换衣裳。 是不是我什么？ 陆时琛看向孟昭，等着他接下来的问题。刚刚这一打岔，孟昭一时忘了自己要问什么，他回过神儿道： 你做什么？ 换衣服？看不出来啊，我要洗澡。 陆时琛解释了一句，然后他脱掉了身上的衬衣，换上了一件黑色的绸质睡衣。 啊，那你换吧，我去客厅跟陆小刀玩会儿。 嗯， 说完孟昭走出了卧室。陆时琛换完了衣服，走到客厅问正在逗狗的孟昭： 主卧对面的浴室也可以用？ 哦，你先洗吧。 孟昭将手里的玩具球抛远了，陆小刀立刻跑着去追。浴室的门合上，孟昭仰靠在沙发上，抬手松了松衬衣的领口，觉得喉咙有些发紧。这些日子相处下来，他和陆时琛已经算是关系熟人。陆小刀叼着球欢快地跑过来求夸奖，孟昭摸了摸他的头。片刻之后，孟昭俯下身看着陆小刀问： 他曾经带过多少人回来过？ 陆小刀不明所以，睁着一双天真的狗眼跟他面面相觑。 我是第几个？ 陆小刀仍旧深情而无知地看着他。 这人是真渣还是假渣？乔玉当时在这里住了几天？ 一连串的问题之后，陆小刀嘴里的球掉了下来，冲他汪了一声。 傻狗。 孟昭下了定论，撸了几下陆小刀的狗头，然后走到另一间浴室洗澡。孟昭洗完澡从浴室走出来，主卧的门没关，陆时琛正坐在床上翻看着一本很厚的书。玩累了的陆小刀趴在他的脚边昏昏欲睡。陆时琛的头发还没干透，额前掉落了几缕，稍稍遮住了眉眼。卧室只留了一盏台灯，许是灯光暖黄，让一向没什么人气儿的陆时琛此刻看上去莫名的有点温柔。孟昭走过去，拿出手机查看了未读消息，然后躺了下来。 早点睡吧。 陆时琛仍然在翻动着手里的书，那本书很厚，从陆时琛手指露出的封面字样来看，孟昭寻思着， 好像是什么跟心理学相关的大部头。 哼，真是文化人呢、啊、要是我的话，一看这书的厚度，我就已经开始犯困了。 盐城的李局让我们参与营救行动那会儿，你已经确定了他和徐局没有问题吧？ 倒也没有确定， 我其实也怀疑过他和吴佳怡之间会不会有勾结，毕竟盐城那点特殊，但在那种情况下，除了相信盐城公安，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解救林麦母子。至于徐局，我其实对他的感情一直挺复杂的。小时候我没人带，跟着我妈去过几次市局，也见过几次徐局。那时候他就总是冷着脸，看着就让人怕。不过能看出来，他跟我妈的关系还是挺不错的。有一次我妈临时接了一个特别紧急的案子，把我扔在了局里。到了中午，徐局见我一个人，就把我带去食堂吃饭。吃饭的时候他还是冷着脸，吓得我战战兢兢的。我正小口吃饭呢，他冷不丁问我一句，长大了想做什么。我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目标，就回了一句不知道。他拉下脸来说，别做警察就行，要是跟你妈一样，儿子指不定哪天就饿死了。这就是我小时候和徐局唯一一次交谈，只觉得他这个人很冷很凶，不好接触。后来我妈走了，那天我赶到的时候，很多我不认识的警察都在医院的走廊等结果。见我过去，他们一个个上来安慰我，但那个时候我大脑里面只有一片空白。那场手术一直持续了8个小时，等在走廊上的人越来越少，一直等到半夜，医生才从急诊室里走出来，冲我摇了摇头，说了一句对不起。我听了这句话，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，哭得昏天暗地，也不知道哭了多久。朦朦糊糊的，我就看到角落的座位上有个人站起身朝我走过来，他走到我面前蹲下来，伸手抹了一把我的眼泪，跟我说了一句话。他说，不要哭，你妈妈为你撑了8个小时，从现在开始你也要为她勇敢地活着。这件事距离现在已经快20年了，但我现在还是记得那张看上去冷冰冰的脸，还有那张脸上两道清晰的泪痕。这些年很多时候我就是靠着他那句话撑过来的。再后来我考上了公安大学，毕业时选择进入公安系统。其实我当时报考的并不是明潭公安，但后来莫名其妙的就被调了过来。现在想想，应该是在我妈我舅舅出事之后，徐局出于保护我的态度在内部进行了运作。 孟昭说完，陷入到了这些年对徐局的回忆之中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。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